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。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，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，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。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，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，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，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、学习、打土豪。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，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，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。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，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。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？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？50年后，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，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《红色友谊之歌》？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《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》，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，作者彭苏，演播李刚。 吴德峰在长征到达陕北之后，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。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平军事协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部长，中共郑州市委书记，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，郑州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。解放以后出任第一届武汉市市长。1952年吴德峰因为季凯夫案件被撤职，李先念接替他出任武汉市市长，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他的处分。1954年吴德峰调到北京，历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兼第一书记，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副主任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。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在长征结束以后，在西安协助吴德峰做情报工作，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工作，后任阜平县委组织部长。全国解放后历任武汉市委委员、武汉市妇联主任、全国妇联执委、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等职。1974年11月2日在北京逝世。原来看押伯父李的小红军，在伯父李被释放前到红军学校学习，在长征后期当了排长，抗战爆发之后他当上了八路军的一名连长，跟随萧克将军上了抗日前线。在一次攻打日军炮楼的战斗中，他被日军的子弹击中腹部，幸而没有被打中要害。由于环境恶劣，他被部队安置在了一位可靠的老乡家中养伤。期间他又参加了当地的反扫荡斗争，率领当地区小分队和日伪军进行了半年多的斗争。伤好之后他回到了部队，历任冀热察挺进军大队长、晋察冀军区团长，累立战功。不幸的是，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大反攻的一次战斗中亲临前线，被日军的炮弹弹片击中头部，壮烈牺牲。周素元后来一直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到了陕北。抗战爆发以后，周素元长期病重，为了不拖累组织，他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，希望能返回贵州老家。1937年10月6日，周素元收到了毛主席给他的亲笔回信，这使得周素元感激不已。素元老先生，是静息， 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事，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。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，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，不比年轻人。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，先生自己也应顾到。只有在比较更合适的条件与环境之中，康健更有保障些，工作才会更好些。先生所提回钱并工作的计划，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，我是全部同意的。路费你赠300元，不知够不够，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。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时，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，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。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，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。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，何时走我来看你。敬礼，毛泽东，10月6日。周素媛临离开延安前，毛泽东专门请他吃了一顿饭，并向他赠送了旅费，嘱咐他到西南后多多开展统战工作。周素媛回到西南之后，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广泛开展活动。他借助过去在云贵川三省政界军界的影响和威望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。周素媛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反感。国民党贵州政府表面上对他礼待有加，让他担任贵州省政府参议员，但特务暗中却对他严密监视，周素媛不得不回到毕节老家。此后他不再参加公开活动，只是闭门谢客，潜心著述和读书，先后完成了贵州护国护法两翼战史、贵州陆军史述要、西行追忆录等著作。贵州解放前夕，周素媛不顾年迈虚弱之身，担任毕节县和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，为人民解放军筹措入川粮草。贵州解放后，周素媛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、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。1954年，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55年，周素媛被任命为贵州省副省长，并担任了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。1958年2月1日，周素媛因病在贵阳病逝，享年80岁。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中将张震汉，后来一直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。在长征途中，红军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名勤务战士，还给了他一头骡子。他这个国民党的中将居然也能和红军战士一样吃苦。他生了一身虱子，在宿营时就自己动手捉。在过草地的时候，红军的粮食吃光了，照顾张震汉的勤务战士宁可自己挨饿，也要把得来不易的一点野菜留给他。过雪山时，张震汉不小心跌下山，红军战士们下到谷底，把跌得奄奄一息的张震汉找到。由于他腿部骨折，战士们为他紧急包扎后，用担架抬着他继续往上爬。山上稀薄的空气使得抬他的战士们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，这情景使得张震汉感动不已。他的思想也渐渐发生了改变，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理解与好感与日俱增。到达陕北之后，张震汉打算把妻子接来延安安家，后因局势紧张而作罢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毛泽东特地找张震汉谈话，劝他还是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做一些统战工作。张震汉这才离开延安。他先到国统区汉口、重庆等地经商。1943年，他担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的闲职。1946年底，他出任江苏省连云港市市长，但却于1947年4月辞职。1948年10月，他从上海迁居长沙。同年12月， 他被任命为国民党驻台湾省特派员。由于当年受红军的影响，他于1949年3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也就是民革。解放后任长沙市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委员。他到北京开会时，萧克将军等人还特地请他吃饭。大家回忆起当年在红军中的经历，以及一起经历过的长征，不禁感慨万分。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，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，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，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、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。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。 时光如梭，岁月一年年过去，1984年到来了。伯父里已经87岁，他已经很老了。即使按照中国人的算法，他也早就过了古稀之年。他孤身一人，居住在他出生的城市英国的曼彻斯特市。和所有这个年龄段的老人一样，他的每一天都是在回忆中度过的。在晴天的日子，他总是很早就起床，一个人来到阳台上，坐在一张很旧的躺椅上，尽情地回忆着他一生的往事。年幼时，他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和小伙伴们玩耍。十岁那年，他聆听了一位从遥远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所做的关于中国的报告，第一次听到中国这个美丽国家的许多神秘故事。青年时代，他下决心将自己的一生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。25岁那年，他来到了中国，后来又辗转来到贵州的遵义，成了一名合格的传教士。33岁那年，他与同为基督徒的 Lucy 在贵州省城贵阳的一座小教堂内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。37岁那年，他在贵州黄平县旧州镇外与从江西西征到贵州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，他成了红军的俘虏和人质。从此他走上了与红军朝夕相处18个月的漫漫征程。那是一段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，那是在血与火的炙烤下与死神相伴的日子。那些从憎恨到爱恋的红军朋友，萧克、吴德峰夫妇、小红军，还有任弼时、王震、贺龙及他的女儿小杰生，还有海曼牧师、张震汉中将、周素元老先生、凯尔纳神父等等，他还在想些什么呢？这时候，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伯父李家的大门。仆人开了门，来人也是一位老人，只不过年龄没有伯父李那么大。客人自报姓名，叫哈里森·索尔斯伯里，专程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来拜访伯父李先生。伯父李听到客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索尔斯伯里，立即让仆人将他迎进了客厅。原来，这位哈里森·索尔斯伯里是美国著名的记者兼作家。索尔斯伯里1908年11月14日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。1930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，后进入合众社工作，先后任记者、驻伦敦分社经理、驻莫斯科记者、外事新闻主编等职。1949年他被纽约时报高薪挖走，随即被派往苏联，一待就是6年。在苏联期间，索尔斯伯里搜集了大量有关苏联的第一手资料，他的名著《列宁格勒被困900天》已成为了反映二次大战中苏联前线情况的经典作品。